展现了 SHE 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位优美的和声以及各自的唱腔特色为巾，很温暖的一首作品，来自于蔡健雅作曲 SHE 共同演唱完成的。天气开始越来越凉了，慢慢的围巾也开始围起来了。最近你会发现身边人的穿着打扮呢，好像是四季分明，有些人穿得像秋天一样，有些人呢自然就是夏天的状态，还有些人你会感觉厚重的感觉有点像冬天来了。好吧，又到换季的时候了，各位一定要注意好，千万不要给自己捂热了或者是受凉了。11:05，欢迎在周五的中午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到纽约看一看。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一些标志性的地标景点，虽然是地标景点，也说了一些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可以怎么样通过有趣的方式可以在人少的情况之下玩好。今天我们要去一点小众的不太为人所熟知的一些地方，首先要去的是中央车站的低鱼拱门。中央车站本身呢是非常漂亮的建筑，很多人来到这里光是拍照都会拍很久。走到中央车站的下广场，是纽约的一个开放的秘密地点，每一个游客呢都必须去尝试的。据说当你站在拱门的一角，让一个爱的人、朋友或者是陌生人站在拱门的对面，你会惊讶地发现，即使是在正常音量说话的时候，你的声音也会直接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耳朵上。这个小点呢变成了一个很酷的小地方，让一个喜欢的人惊喜的求婚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有人在这里好像在自己自言自语的说些什么，仔细去听也听不太明白，但是对面的人他可是听得很清楚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作品呢，来自于陈楚生在现场带来的一个现场版本《追风筝的孩子》。到秋天了，很多小朋友又开始放风筝了。小时候呢，我们就是拿着线，然后不断地追着风筝跑这样的一个孩子，以为长大了就不会玩追风筝、放风筝这样的游戏。但是你会惊讶地发现，好像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当中，偶尔我们还是会出现放风筝、追风筝这样的一个环节在。现在的你还是不是曾经那个追风筝的孩子呢？ 停留在一座似曾相识的城市，忘了是离开你 来自于陈楚生作词作曲现场演唱的《追风筝的孩子》。当然这个现场演唱的版本跟若干年前发的录音室版本编曲上有了多少的不同。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呢，都会想到那一部非常著名的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似的。但是这首歌和这个小说其实内容上完全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但是歌曲的细腻和那个诗化的那一面呀，和小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比如说歌曲当中唱的，有时候清晨醒来的时候，那种空空没有依靠的失落，感觉像躺在另一个陌生人的梦里。再比如说每个追风筝的孩子都藏着放飞的心，白天到黑夜自由的奔跑，这才是你生命本来的样子。在陈楚生《瘾》这张专辑当中呢，有过很多很多的思考，比如说《颜色》那首歌曲是自我问责，橡皮人呢仿佛是一种抗拒，一种反抗，到了这一首《追风筝的孩子》的时候，更像是一种所有感受的一种出口。我们都是追风筝的孩子，在自己的成长的路上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完善自己，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通过汲取一些新鲜事物，也让自己的眼界，让自己的心胸变得更加的宽广。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麦格劳希尔大厦。为什么要去大厦？来到这个大厦呢，主要是去到的这个大厦的一侧。这个大厦一侧呢，有一个玻璃瀑布。想象一下玻璃瀑布是什么样的，坐落在距离时代广场仅仅4分钟的路程。据说站在隧道里面有一个压倒性的感受，去感受一下吧。你的顶上就是一个大大的厚厚的玻璃，而在玻璃当中呢，感受到的是瀑布倾泻而下的那种状态。那种感受，如果你没有去过现场的话，好像不太能够想象得到哈。想象不到的状态，你是否也是如此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运莹的新歌。 走在路上，看着人潮流。 你也是吗？ 拿着电脑，提着背包，感觉有点冷清。 很有意思的一首。 谁在家等着我，给我一杯温的水。谁也和我一样，到家我面对镜头。寂寞他是谁，总瞒着我。 有人说孙运莹是鬼马精灵，她的作品当中呢，无论是编曲还是演唱，总可以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你也是吗》来自于她最新的一首作品，孙运莹、常石磊、荒井十一他们三位的合作。孙运莹和常石磊一起来编曲啊，荒井十一担任制作人。这首歌曲呢很有意思，采用的是那种非常轻快随性的电子曲风，简单写实的歌词记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看到的生活。之所以叫做你也是嘛，是苏运莹站在自己的角度说，她看到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她看到的世界是否跟你看到的是一样的，你也是吗？这首歌曲其实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诠释了现代人好像比较孤独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过编曲上融合了常石磊非常细腻的音乐格调，以及呢荒井十一把这首歌曲融入了超高的这种期待值，还有那种非常丰富的电子的丰富值之外，感受到的是非常愉悦的那种状态，虽然歌词本身有点丧丧的吧。来到纽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oon 5 的歌曲，等待的时间太久了，听一听 Wait。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all.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Yeah,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t to lose. I'm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we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Maroon 5 去年十月份发行的单曲 Wait， 你想去美国感受一些特别的景点，想去纽约看到别人不太好看到的地方，来旧市政厅地铁站就对了。老市政厅地铁站呢，是纽约最漂亮的地铁站之一了。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彩色玻璃窗以及漂亮的拱门是当时历史上纽约的遗迹。当你在纽约的时候想要看到旧市政厅地铁站，告诉各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六号线上停留，有可能会瞥见这个美丽的车站。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MTA 运输博物馆呢也会举办特别的车站之旅， 这会让你真正的享受到纽约市历史上的这段宏伟的历史。所以在去参观之前呢，要和他们进行联系，以确保他们会举办这样的活动，你才可以真正的看到和感受到。看一些漂亮的景色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迷幻，有那么一点点的飘忽，这个时候听窦靖童的 Kids Only。最合适不过了。窦靖童的这首 Kids Only 有一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种迷幻感，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种雨果从这个车站上面的窗户玻璃当中看到的世界一样，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跟随张天一起彰显一下现在年轻人可能会有的不在乎的态度。不羁的态度， 我不在乎。 别致的嗓音来自于张天的不在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由贾樟柯执导的犯罪爱情电影《江湖儿女》将在国内院线上映。这部电影由赵涛、廖凡主演，徐峥、张一白、张译等联合出演。以江湖为名的导演贾樟柯，从作品《小五》《山河故人》到如今入围戛纳的电影《江湖儿女》，他的作品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人对时代变迁的排异反应。跟之前的作品相比，贾樟柯越来越关注人心、人情和世道的变化，因为这是最难拍的。《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一个男人无情、女人有意的江湖爱情故事。赵涛饰演的巧巧替蒋兄弟义气的男朋友廖凡饰演的兵哥坐了5年牢，换来的却是男友的无情抛弃。接着来关注，近日贾樟柯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现身福冈参加颁奖典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江湖儿女后的新片计划，筹备多年的在清朝终于准备在明年春天开机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你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儿吗？你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情又会是什么呢？听听看。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这个编曲此时此刻听到的，突然想到的画面就是坐在院子当中扇着蒲扇，然后静静的发呆，靠着彼此继续最浪漫的事。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慢慢变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年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跟谁一起听？若干年过去之后，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好妹妹跟赵咏华的合作版本。此时此刻再听的时候，你想到的又是谁？是否还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请好好的珍惜彼此哦。在2014年的时候呢，好妹妹完成了好妹妹的私房歌一张专辑，叫做《说时依旧》。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也让很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去听一下经典，也让一些尘封已久的经典歌曲呢，有机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晃四年就过去了，2018年的时候呢，今年好妹妹带来了《私房歌二》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将会联合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赵咏华以及齐豫等十位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的女歌手，好妹妹和他们共同演唱当年他们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一共是有十首。听着最浪漫的事，11点3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有人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可是还有些人说我能够想到的关于爱情的是比喻好像有点怪怪的。比如说蔡健雅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二手烟》，这首作品当中呢，他就把爱情比喻成二手烟。怎样理解？听听看，或许你就懂了。不要忘记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的是纽约，去一些特别的地方。 缘分牵手用的手指，如今只能双手合十，祝福着他和他开始，同时凋念你的意识。 他的爱像二手烟。 这首二手烟营造出来的氛围，音乐的感觉，仿佛空气当中都漂浮着烟的那种影子。歌里唱到，爱有时像二手烟，这句话呢其实不太好理解，但是懂得的人听完以后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说得对。好吧，11:43，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我们的下一站之旅吧。来到纽约一定不可错过的还有一个景点，叫做纽约的迷你门。怎么讲，这个迷你门非常非常的小，会在很多的地方出现，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的睁大你的双眼的话，真的会很容易叫做纽约的迷你门。怎么讲，这个迷你门非常非常的小，会在很多的地方出现，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的睁大你的双眼的话，真的会很容易的就错过了。纽约的迷你门呢，是由艺术家辛西亚创作出来的，在整个纽约城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门，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找到这样的门的话，一定要保持你的双眼始终睁开，然后到处的看一看，特别是在人行横道的周围，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灯柱，而灯柱呢通常情况之下没有人会去留意它上面有什么，但是如果你留意了，会发现灯柱上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小的迷你门出现，每一个的造型还不同。传说呢这些门是四处移动的，据说啊就像这个他们一打开一进去就可以通往魔法童话王国一般，所以想要碰到这样的很有意思的小门的话，大家一定要仔细的观察，当然如果碰到的话想要拍照留念等等都可以。11: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的景点以及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爱情当中你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有时候你会觉得爱像二手烟，有时候你会希望做一个傻子多么好。 爱的人很多，不预设你会在乎我，难道一生的时间都用来换和你一个误会？谁能真的让心幸福到故事的结尾？傻子多么好，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就让我这样到老。什么也无所谓。 爱情当中我们似乎都做过傻子，在这首傻子当中呢，林宥嘉诠释的非常的痛啊，特别是几句歌词，我不需要也不重要，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就让我这样到老，这样到老。光听好像觉得很卑微，但有的时候我们在爱情当中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不受控的时候，爱情当中有过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些非常可爱非常自然的时候。接下来梦龙乐队 Natural 天真的你出现吧。 Will you hold the line When every one of them is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f cost Tell me will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Stand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ather be the hunter than the prey. And you're standing on the edge, face up, cause you're a natural. A beating heart of stone. You gotta be so cold to make itSomebody, let me see the light within the dark trees shadowing what's happening. Looking through the glass, find the wrong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ut it to the beast, out of world without the peace, face a bit of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I'm fading to black, I'm fading Took an oath by the blood of my head Won't break it, I can taste it The end is upon us, I swear I'm gonna make it I'm gonna make it 很嗨的摇滚音乐来自于梦龙乐队的 Natural 11点52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以及下周一的中秋佳节愉快喽。明天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李荣浩戒烟，拜拜。哎，有些烟该戒就戒了吧，这回真的拜拜喽，再见。 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结账，保持优良习惯。你说最近过得还算被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等到了。